天空为何挂满湿的泪？我的天空为何总灰着脸？漂流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侵犯，一遍一遍，天空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想的雨？你的天空可会有冷的月？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占据一夜一夜，天空装着深沉的思念。等待在世界的另一寂寞嬉笑了一年一年，天空叠着成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想的雨？你的天空可会有冷的月？风阻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占据一夜一夜，天空藏着深沉的思念。等待在世界的另一边，任寂寞嬉笑了一年一年，天空叠着层层的思念，天空叠着层层的思念。